二，也不要恨自己，从现在开始改变，你还有机会，是吧？除非现在死掉了，啥也不知道，那没办法。你包括那老年痴呆的，你跟他说啥都听不懂，那只能痛苦家人，他自己是没痛苦的，因为他是行尸走肉，没思想了。说这样的时候，家人更痛苦啊。疾病的生成源于你不平凡的生活，听着啊，疾病的形成源于你不平凡的生活，而疾病的恢复就源自于你回归平凡的生活。所以生活本来可以很简单的，很健康的，很和谐的，你偏要把它搞出病来，那你为什么不去改错，重新来塑造这个平和平凡的生活呢？我一说这个中风的后遗症的肢体康复，好多人就想到了两个方法。一个呢，是咱们传统的中药文化的针灸和点穴按摩，也叫什么呢？叫经络疏通法。另一个呢，就是现在比较时髦的，是吧？费用呢也蛮高的啊，一个月一两万块，是吧？这大城市啊，小城市可能花不那么多，两三千吧。叫康复疗法，也叫功能锻炼法，把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当成了病人的健身房，是吧？有这个护士啊，或者护工啊，是吧？像这个国家队搞体育训练一样，是吧？只不过人家训练是拿金牌，是吧？咱这训练呢，啊，是恢复生活自理，啊，把人绑在相关的机器上，啊，通过机器的这个旋转呢，是吧？屈伸呢，啊，带动人体的强制性的胳膊腿的恢复，啊，这是现在在临床医院的两大主流啊。一个叫经络疏通法，啊，通过点穴、扎针，啊，或者是温灸，再加上按摩啊。其二呢，就是康复训练，是吧？注重于什么肌肉力量啊，是吧？细节、精细活动啊，这是中西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呢，我们都不作为重点来说。人家医院有的，是吧？你能在医院治的，是吧？咱们不提啊，咱们说说什么呢？说说医院没有的，说说呀，咱们中西结合，咱们的中医健康管理，我能带给您的帮助啊。首先呢，这个人身是肉长的，那为什么有人长得好，有人长得坏呀？是吧？这胳膊腿是血肉之躯啊，外边包着皮，皮里裹着肉，肉里呢埋着筋和骨，筋骨皮肉之间血脉相通，一根手指里也藏着人的五脏六腑，何况一条腿一条胳膊呀，对不对？所以说呀，你扎针拔罐点穴按摩，是吧？你在康复医院强迫功能锻炼，我说你这些都是皮毛，做的都是表面的文章，是不是？有人说不对呀，你说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那是表面文章，我们大家没有什么意义。您怎么还说医院扎针灸按摩也是皮毛呢？你看，扎针灸要扎穴位，对吧？按摩也是循经取穴，温灸呢更是要温通经络啊。通经络干什么呢？引气血，引气血来滋润这个什么呢？哎，筋骨皮肉，对不对？所以啊，中医点穴的目的不是劲儿大劲儿小，更不是时间长短。你同样按摩，师傅按一天一个样，这人就恢复了， 徒弟按一个礼拜半个月，累得满头大汗，你的病人就没恢复。他这怎么回事啊？哎，这里边有窍门啊，这里边有窍门。这窍门啊，概括成两个字儿，叫得气。啊，叫得气。说什么叫得气啊？来，你看现代人讲打电话，是吧？发短信，是吧？发微信，这是现代的通讯手段。古代呢，啊，飞鸽传书，是不是啊？发电报，是不是啊？哎，那么总而言之，你得把信息传过去啊，是不是？那么咱们扎针灸啊、点穴、按摩呀、啊，你要把信息传给谁呀、啊？是吧？你以为你扎针灸这块疼你就拉倒了？不是，要传给五脏。所以呢，扎针灸要有针感。啊，什么叫针感？大伙儿听着啊，你别说你花几千块钱，你还不知道扎针灸就是拿铁针，就是拿银针扎你疼呢？不是啊，要有针感。什么叫针感？就是你扎针的穴位上下。什么叫上下？上是近心端，下是远心端，是不是啊？离心近的叫上，离心远的叫下，是吧？得有什么呢？叫放射样疼痛。有人有，什么叫放射样疼痛？酸麻胀痛过电感。所以这个叫针感，是吧？你包括现在有电针，它为什么把这个电极握在手上，当开了脉冲电的时候，怎么顺着胳膊突突的跑啊？你能感觉到那个脉冲电跑。那这个脉冲电，什么叫脉冲电？就是人类生物仿生学仿着脉波的电流，那么这种脉冲电就有助于气血循行和经络打通，是不是？所以说你扎针灸有没有这种脉冲的感觉，过电的感觉，你有，这叫有针感。包括我们点穴也是一个道理啊，扎针灸叫针感，点穴位叫穴感，是吧？但总而言之，你得得气，也就是说你得把这信儿传给脏腑，脏腑光得到信儿不行，是不是啊？你说快点给我请救兵，你收到救援信了，把信给扔了，你没发兵，那怎么救人呢？啊，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扎针灸一个多月没作用，按摩按了半年没恢复，就是你那五脏空虚。所以在这儿啊，中风后遗症的康复，我们一定要给大家伙讲讲胳膊腿上的筋骨皮肉血脉，它的根源在五脏。那我们用 CT 用核磁造一造这五脏六腑，不就知道它好坏了吗？中医说这五脏和你 CT 核磁拍出来那个五脏的脏象是不一样的啊！你拍的那只是个零件啊，或者能算作叫什么呢？我们中医的脏象叫有形之脏，而非它的功能。就像你给肾衰竭的人，是吧，你打个 B 超，它顶多是肾萎缩了，对不对？而你肾功能不全的时候，是吧，你那肾没萎缩，因为肾萎缩是三年往上，慢性肾病肾萎缩，那急性肾炎肾还肿大呢。所以说你看着那个图像只叫脏象，它并不能完全代表五脏的功能，是吧？那我今儿呢就给大家伙说说如何观五脏之象而知五体之功。哎，整知道你这胳膊腿筋骨皮肉好不好。说那这怎么看呢？哎，你看中医的智慧啊，咱们国学文化啊，传统文化，哎，它里边有很深层的智慧啊。你看中医的五脏学说叫一脏一腑， 一经一体一窍，对吧？它还得有一窍，所以观五脏之开窍，察五脏之津液，便可知五体之盛衰，是吧？这块说点绕口是吧，翻译成大白话啊，让大家听懂。观五脏之窍啊，你看人体表五官七窍加二阴，一共是九窍，九窍是五脏在体表的开门，是吧？我们不能钻到人体里去看，我们可以观五官七窍，我们就知道你里边的问题了。啊，你光知道门还不行啊，你得看这门，你是这个门庭若市往来有人呢，说明这家人丁兴旺，你还是门可罗雀，那门前都长野草了也不来人，那这家就可能没什么人丁了，对不对？还要观五脏的津液啊，五脏的津液。所以今天呢，说中风后遗症的肢体功能恢复，我把这俩给大家捏到一块堆来说啊，捏到一块堆来说，是吧？咱们就先从中风的怕冷怕热说起啊。中风你看从外往里说，是吧？好多人说中风，我睡觉没关窗户得中风了，我说你说的对不，是吧？你只对了一半，那叫外感风邪，是吧？你说我没关窗户得感冒了，那你这直接就打80分90分的。你说我没关窗户嘴歪眼斜了，你打50分，因为你还有一个内风，是不是啊？哎，内风啊，什么叫内风？就是五脏之内的气血亏虚而生的内风，肝风内动。你同样开窗睡觉，不是谁嘴眼都歪的，你要昨晚喝大酒睡觉完你没关窗嘴眼歪了，啥意思？你先把里边出现了肝血虚肝风内动，外边再有外感的风，这内外一凑，这病成了。说这个大家伙把它搞清楚啊。那么中风后遗症的肢体功能恢复，我们先说第一个脏腑啊，说肺脏。那说肺脏，肺主皮毛，开窍于鼻啊。你那皮肤不出汗的人鼻子就不通气儿，这叫窍，这叫窍。你皮肤干燥的人你就没有鼻涕，是不是？肺主涕嘛，你就没有鼻涕，所以得干燥性鼻炎的人他就容易得皮肤干燥症。所以这怎么办呢？哎，我们喝，哎，滋润津液滋润元气的牛肉补气汤方，不但健脾而且润肺。这是肺开窍于鼻，你皮肤老怕冷的，包括中风的偏侧肢体寒凉，我半边身子凉啊，这叫主流主干。那么期间你还要知道标呢，你中医急则治其标，缓则除其本。急则治标解除你痛苦，缓则除本，让你不犯病，解决你根源问题不复发。这是中医的智慧啊。肺主皮毛，开窍于鼻，胃寒怕冷，肺的阳气虚，鼻子干燥，皮肤干燥，肺的津液不足，老冒虚汗，肺部把门，还是肺的阳气虚。这是中风冒虚汗的人也要补肺。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接着给大家伙说说中风后遗症的肢体功能的康复啊，也叫半身不遂的康复，是吧？很多人呢都想啊，我能走能撂的时候那叫自由，是吧？ 我一旦偏瘫了，半身不遂了，那活人也成了坐监牢狱，是吧？你自己不灵了，对不对？哎，但是大家伙莫忘记，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吧？你得了中风了，你天天哭咧咧的，哎呀，我咋这么倒霉呀？是吧？这个我怎么偏瘫半身不遂啦？啊，这都叫怨天尤人的话，是吧？与其怨天尤人，不如什么呢？咱们着手去改变这一切。所以在这我告诉大家啊，中风的肢体寒凉，皮肤的半边怕冷和半边的虚汗，它属于小中风的范畴，叫风重于络脉啊，风重于络脉。所以它既是中风先兆的问题，也是中风后遗症在康复过程当中最容易解决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大伙儿你记住这个，这个中国古代有首诗叫小草，是吧？那话怎么说了？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说的是草，他说的可不是木。你看那个木本植物，它没有草长得那么疯那么快，但是它没有一睡一枯荣啊，是吧？所以人的皮毛就好比这野草，是吧？它来病啊来的最早，而且它好病啊它又恢复的也是最早。所以我们把中风的皮肤的寒凉温热的感觉，把这皮肤的出汗润泽干燥的区别，我们把它叫肺脏在体表的风向标。那么更明确的感觉在哪儿呢？就在鼻窍这儿，鼻为肺窍嘛，是不是？哎，所以这样一来就给中风康复给大家制定了一个大的方向。但你光方向好不行啊，你说我方向选对了我不使劲儿，那不行。而人的筋骨血脉肌肉强壮，肢体的功能恢复，它相当于树木啊。那话怎么说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以大树可不是一天长的，是吧？虽然你这倒下了，是吧？你突然间瘫了，它是一天瘫的，但是我告诉你，形成你偏瘫的疾病也不是一天瘫的，也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经常呢有听众没给我打电话，是吧？哎呀，我中风了，偏瘫了，脑萎缩了，帕金森了。我常问一句废话，是不是啊？有人说，徐老师你知道是废话你还问。哎，告诉大家，往往越简单越是废话的话，反而说明大道理。新听众说，徐老师你说哪句废话呀？我总问那个病人，我昨天晚上得的，是不是啊？哪有昨天晚上得的，都是十年八年才造成这么个病。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昨天晚上得的这句话问出来？我要告诉病人两条信息，是不是啊？所以有什么我们说听话听声啊，听音儿啊，锣鼓听音儿，说话听声啊。我要表达的是两个思想问题，什么呢？第一个，我告诉你，这病不是昨晚得的，不是刚得的，你现在不用火烧火燎的跟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告诉你淡定下来，是不是啊？不要过于焦急，对这个疾病要有一个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这叫消除病人的紧张性。所以大家老往往都呵呵一笑，哎呀，不是昨天得的，好几年了，好几年急什么？哎，这是我第二句话要告诉你，对吧？那往往呢，我第二层意思呢，还是告诉你什么呢？叫你既然不是一天得的，就不能一天好。大家一定要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哦。第一， 你中风瘫了，你首先别着急，瘫了只要人还活着没死就没事儿，是吧？那么你现在稳定下来了，你别想着明天好。但是你现在冷静下来说这话都懂，但是有哪个得中风的病人不想说明天早上睡一觉就好啊？就因为你都那么想，就都上当受骗。所以怎么才不上当？咱们就冷静下来，是不是啊？我们怎么说呢？叫思能胜恐，是吧？你好好多思虑思虑，你就不害怕了。你通过实习，习能胜恐，思能胜恐。你通过思考，通过什么呢？哎，来操练它，你就知道这东西是真是假。一个健康管理周期就是90天，你这90天按照咱们的健康管理方法连吃带做，你上不上当，你这90天你就琢磨过味儿来了。那么90天见不见作用，见不见效果，你第二个健康管理周期开始了，有作用你再买，你上不了当。你没作用，你现在也能冷静下来，你也上不了当。所以我们又给大家补了第三句话，叫感觉第一，数字第二，是吧？你得病你哪块疼你知道啊，是吧？你不疼不痒的，大夫拿个 B 超，哎呀，你得把脑袋割了，割了能活吗？你知道割了脑袋活不了，那大夫告诉你胆囊都石头满了，把胆割了吧，你也不反胃，你也不胀气，你也不黄疸，你也不疼，好好一胆囊10000块钱割了，割完插一肚囊的管子，后半生没胆了，消化不良，肝脏没保护了，怎么办？那不吓唬你，你不开刀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冷静下来，叫感觉第一，人是为感觉活着的，数字第二。我为什么说数字第二？数字就不是给你看的，你是门外汉，是不是啊？上医科大学有一个科叫检验科啊，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跟那个检验科，我们学统计的时候就一个大教室，对不对？检验科就是看化验单啊，来给你制作化验单的，最后这化验单交给谁？交给你挂号那个大夫。所以检验科的化验单也好，影像学那些什么 B 超、彩超、心电，是不是啊？电诊科这些单子是给大夫看的。你平民小老百姓，你看化验单那白纸黑字儿，你知道个大概就行。具体的病，医生参见临床，他给你说。或者你住院病历啊，是不是啊？门诊的这个什么小本啊，他上面给你写病。你别看化验单的字儿，因为化验单是给医生看的，所以化验单上也常有这么几个，叫请临床医生参见临床症状，是不是啊？但有的人拿化验单读的巴拉咔叽的，自己还读不懂，我还吓一跳，你这何苦呢？不懂就不要装懂，这就叫各尽其职啊，各尽其职，是吧？那么咱们今天呢，接着给大家伙说说这五脏啊，在中风后遗症的肢体功能恢复上的啊，津液和开窍的表象。上回我们说了肺，这回说什么？说肉，说肉。什么叫肉啊？肌肉呗。哎呀，说得完中风啊，那腿都细了，那叫肌肉萎缩，消肉了啊，肉消弱了。肉归谁管？肉归脾管，叫脾主肉，是吧？人得病为什么瘦？我说喝这个牛肉补气汤方啊，胖子能变瘦，瘦子能长肉，原因是他补了脾胃的气血。你不要认为啊，这大胖子气血多，非也。大胖子多的叫痰湿。你也不要认为，哎呀，这小瘦子气血就少，非也。小瘦子多的是火，火把肉给消耗掉了。所以气血足是不得病的。哎，所以说你喝那个牛肉补气汤方，补脾的气血，叫胖子能变瘦，叫化痰湿；瘦子能长肉，叫滋阴润燥， 去了脾的燥火，这大伙儿一定要把它搞清楚，这是中医的特色，叫双向调节，而不是你减肥药能解决的，这大伙儿把它搞清。那这和中风后遗症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有关系。你看那中风后遗症人变瘦是肌肉萎缩，脾弱，脾胃弱，脾主肉啊，脾开窍于唇，你一看嘴唇，一看嘴唇是吧，没有血色，这就贫血。你没有气血生化，你拿什么恢复中风？是不是啊？你不要认为，哎呀，我大脑是吃氧的，我到医院做高压氧舱就得了，那氧做多了，过量吸氧，呼吸麻痹，人还能死亡呢。所以空气当中的氧气是 20% 到 25%， 对不对？你要给人吸纯氧，人就死掉了。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得中风买个氧气袋我就活了，简直做梦。首先一定要有气血生化。所以中风后遗症的人，你长肉了，你那脑细胞才能恢复。反过来，中风后遗症的人极度消瘦，你脑也在萎缩。那说这人得中风的时候就大胖子呀，得完中风肥膘掉了，你那血栓才能通，因为你那肥膘就是血脂。说这大伙把它搞明白，这是脾开窍于唇，脾主肉，脾的津液是哈喇子，哎，脾的津液是哈喇子，所以中风流哈喇子的叫痫症，吃什么？吃开胃汤。而对于肌肉萎缩的，是不是啊？过度肥胖的，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哎，还有这个什么呢？肌肉瘦消、食之无味的，都不要忘了健脾。这是脾主你肌肉的力量啊，脾主你肌肉的肥和瘦啊，那个肌肉力量由肝所主。这是中风后遗症恢复，肢体功能恢复，小五脏之开窍的道理。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岩羊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阴阳五行十二方，咱们给大家伙说到了第九方，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肝木生心火。肝木，肝脏者将军之官，藏血，主人一身之筋，开窍于目，其华在于人的爪甲，这是肝啊，将军之官。那么心呢？啊，心脏更了不得，心者君主之官，主人的神明，主人的血脉，是不是啊？其开窍于舌，我们常说叫言为心生啊，言为心生。那么心脏啊，心脏它是人的君主之官，神明出焉。那么人们在得了中风之后，现代医学已经研究的非常明确，叫中枢神经系统出了问题啊，脑中风后遗症，不会说话的，不会走道的，不会翻身的，偏瘫半身不遂。我们都知道这叫心脑血管病科的病，你得治脑，你得治心，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其实人本来得病可没有你西医所谓科学说的那么简单，说医学太简单了，是吧？啊，就是什么呢？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不是的。生命科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怎么着啊？最复杂的科学，啊，最复杂的科学。那么中风后遗症的康复啊，啊，在西医西药，是不是啊？康复疗法，挂点滴， 高压氧舱你忙活了一大圈之后毫无进展，正所谓中风啊容易要命啊，要不了命活下来也落了个半条命，偏瘫半身不遂，是吧？所以呢，祖国的传统中医药文化在中风及中风的预防和后遗症的康复上，那么近些年来在大家相信了一圈高科技之后，对高科技抱有希望又无限失望之后，又回归了中医，又回归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现在呢，全世界啊又出现了中医的文化热。哎，我说这是一件好事啊，这是一件好事啊。所以啊，在这个肝木生心火的篇章里啊，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说说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五脏功能恢复法。你看虽然这是什么呢，十二方其一，是吧，但是我要把五脏呢给它融会贯通进来，让大家呢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朋友在调五脏的时候啊不要贻误战机。咱们给大家说了什么呢，说了肺主皮毛啊，脾主肉，讲了中风后遗症的皮肤的寒凉啊，怕冷啊，虚汗啊，是吧，讲了得中风的人，是吧，胖人多痰湿，多长的是血栓，脑梗，缺血，萎缩，瘦人呢多火，得的多是什么呢，出血啊，得的多是出血类的病症，是吧，那出血血行经络之外叫离经之血，是吧，离经之血者死血，所以最后也会导致缺血。所以呢在十年前甚至于在二十年前，在好多医生还热衷于这个中风啊是出血型中风还是缺血型中风的争论的时候，哎，我老早就给大家了一个明确的论断，我告诉大家伙，离经之血为死血，你得了脑出血，你得了眼底出血，最后造病的还是供血不足，因为你出血的那个血叫离经之血为死血，就像发大水了，你不能说我在河里舀一瓢水就喝，那喝不了，所以为什么给灾区捐矿泉水，是不是啊，为什么给灾区要开通啊这个安全的饮用水，因为离经之水为死水，所以洪涝灾害的那个水啊是有疫症疫病的啊，喝了是要跑肚拉稀的，是要要命的，说这大伙要清楚。所以中风后遗症最后归到头来它还是一个虚症啊，一个是本虚，是吧，因为低血压啊，因为气血不足的虚，二呢是因食而致虚，是不是啊，你这人肥胖但你那个多的是痰湿堵了血管还是气血虚，你这人老上火生大气，血管冲破了，血行脉络之外了，出血了，这块就交通堵塞了，还是过不去血，还是血虚气虚。所以我们讲中风要补气补血，补气是为了通功能，补血是为了改善脑髓的营养，神经的营养，乃至于四肢百节的营养。这是中风的脾肺之论啊，脾主肉啊，肺主皮毛。今儿呢我接着往下说啊，说说中风的筋骨论啊，中风的筋骨论。是不是啊，不少人认为得了中风和筋骨 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不少人把这筋骨归结为外科，是吧？说得中风了，胳膊腿拘挛了，你到那个骨科去，让骨科大夫给你正骨啊。甚至更有的一些昏了头的说法，说中风偏瘫了，你到那个普外科，是吧？你让他手术开刀，把你那拘挛的筋给你嘎折了，重新缝上，它不就好了？啊，简直是乱弹琴。那么中风的筋骨论从何说起呢？哎，请大家拿笔要写啊，要笔要写，叫肝主筋，肾主骨。啊，肝主筋，肾主骨。啊，而且筋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打折了骨头连着筋。筋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骨头是构成人体的支架，而这筋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连接着骨头，大伙儿你记住啊，那骨头和骨头不是长到一块堆儿的，哎，骨头和骨头之间是靠筋来连接的。所以筋和骨头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筋是长在骨头上的，所以叫骨为筋之根，也叫肾为肝之母，对不对？那么第二呢，啊，那筋呢，虽然长在骨头上，但你骨头不能长一块，哎，而人的关节不是骨头长一块，是中间由筋和韧带连着，叫筋连着骨，啊，筋连着骨，啊，筋不但连着骨，你那骨头能自己运动吗？啊，骨头不能自己运动，要靠肌肉的牵拉，也就是筋之屈直而骨动。哎，筋呢，能屈能伸，你这骨头才能动弹，是不是？所以这就来了，半身不遂，半身不遂，说的是半侧髓一肌功能障碍，对不对？你运动的骨骼肌出问题了，说的是谁？叫肝血不能养筋，故而肌肉的屈伸不利，关节就打不了弯，就抻不直了。听着没有？哎，那说我那中风胳膊腿没事，我嘴不好使了，嘴歪眼斜，哎，还是面部表情肌、咀嚼肌的牵拉，对不对？哎，这都是肝血不能养筋的表现。所以这回大家应该都明白了，说中风为什么要养肝血啊？我为什么说中风啊？这秋天犯病，冬天加重，春天好转，夏天康复，是吧？有人说徐老师是吧？你怎么还能捣鼓出来中风的四季变化的规律呢？这个不是我推算出来的，啊，这是一年四季的五行变化，是中医博大精深的阴阳五行理论推论出来的，是不是？你肌肉的运动在哪儿呢？肝主筋，主肌肉的收缩和舒张。那么春天是肝经当令的时候，也就是肌肉由肝脏所养，大展宏图的时候。那么到了夏天，肝血养于心，是心脏当令的时候，是吧？换而言之来讲，老子不行，儿子行。你别看我这辈子没多大能耐，我儿子厉害，对不对？我到老了一样吃香。所以春夏是中风康复的黄金季节，到秋天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哎，秋天你没得中风，胳膊腿都拘挛，因为秋天五行属金，金克木，是不是啊？金克木，哎，正赶上能收拾你的这个肺金当令，你那肌肉不就得收敛着点吗？ 是不是啊？我们叫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你到人家地盘了，人家说的算的地方，你还敢诈吃吗？对不对？哎，所以什么呢？哎，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正管你的时候，你说你嘚瑟，你不就出问题吗？不收拾你吗？所以这秋天是中风要犯病，没有中风的人胳膊腿也沉，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呢，到了冬天，那时候冬天呢，那中风怎么还加重呢？哎，冬天是肾经当令，肾经当令啊，肾五行属水，那肾为肝之母啊，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当爹的说的算的时候，儿子是不是应该能够啊显示出他的能力呢？而非也啊，那爹就是来收拾这儿子的啊，我能生你我就能治你，对不对？就像那猫教那个老虎，都说猫是老虎的那个师傅，最后猫留了一招，上树，老虎不会上树，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冬季的寒冷是封藏的，是不是啊？那爹啊挣钱舍不得花，那儿子是败家子儿，所以说你看那富二代啊，我说的是什么呢？没能力的富二代，挣不来钱靠爹妈活的富二代，哪个见着爹妈他不是低了头搭脑袋，是吧？你见哪个儿子不挣钱瞪眼睛掐腰往爹要钱的？没有。所以这就是一年四季五行变化主了肌肉变化的规律，而中风的偏瘫肌肉有了病，它也就应了五行的变化规律。所以中风春天好转，夏季康复，秋天复发，冬天加重，这是天地自然的规律。懂得了规律，你就懂得了应对的法则。 以下是广告时间。普参牌普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了中风后遗症的肝主筋，说了人这胳膊腿的肌肉啊，能屈能伸的这个筋，既连接着骨头，又主着人的骨骼的运动的规律。什么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就肌肉关节偏瘫肢体的功能恢复而讲，春天见好，夏天大好，秋天复发，冬天加重，这是变化规律的总结。那今儿呢，我要说说肾主骨和中风之间的关联。说得不得中风和骨头有啥关系？是不是啊？这骨头是骨科的病啊，你偏不偏瘫、运不运动都跟骨头没关。你说没关，是因为你是肉眼凡胎，你那眼睛看不透筋骨皮肉，看不透五脏六腑，没有入目三分的眼神，而中医能看透，是吧？中医能看透，是吧？说这人得没得中风，不用 CT 不用核磁，伸手摸一摸骨头，我就知道你得没得中风。摸哪儿？摸百会，我们叫三线必有一尾，百会穴塌陷，是吧？太阳穴塌陷，是吧？风池穴塌陷，是吧？这叫三线，脑袋顶上几个大坑，是吧？五个大坑，百会穴一个，太阳穴俩，风池穴一对儿。 百会穴一塌叫督脉空了，太阳穴一塌叫什么呢，叫肝血空了，是不是？大搏击风池穴一塌叫颈椎空了。说那说的都是骨头啊，摸的都是骨头变化，你和中风有什么关系？哎，主国中医说肾主骨生髓，这大家伙一定要把它记住，骨头和髓之间的关系，骨和髓相表里啊，骨和髓相表里，髓海足则骨头强壮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人长寿？脑袋大。好的，好多朋友接下句，脖子粗，那不对啊，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那个不长寿，那个是心梗脑梗富贵病的这个什么呢，身体的形状。那我说的这个长寿，我为什么加个脑袋大，其实更准确的说叫头颅饱满，也就是说你脑壳饱满骨头粗壮，这样的人长寿。反过头来，脑袋瓜小骨骼也细，这样的人不长寿。这是中医黄帝内经当中我们说的骨度啊。什么叫骨度啊？啊，我们以前养生界常讲说生命的长度，裤腰带越长寿命越短，那叫向心性肥胖，得富贵病得中风，对不对？而我们中医说的骨度就是肾的度量，那么肾的度量就是你的肾精肾气的含金量，骨度就是你的寿命，你这一身骨头多沉你的命就多长，你这一身的都是肉骨头多轻你这命就多短，说这是何因呢？这就是骨度，叫肾主骨生髓，肾气足骨头粗壮饱满，肾气亏骨头就瘦削。说骨头还有瘦削吗？有啊，老头年轻时候1.8米大个，到老了剩1.6米1.7米了，怎么着了？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骨头变蜂窝没了，这就是西医讲的骨钙流失，而中医告诉你叫肾精流失。那沈阳那老太太哮喘好了，大小便把不住门，我说你刚得的十几年了，我说你呀、啊、虽然哮喘好了，我说你把不住门是肾精大亏，我说虚则补其母，肺为肾之母，你再补补肺能帮你大小便关门。而且我告诉他了，大小便把不住门一尿一粪比流血浪费的气血还多，因为那漏的是肾精啊，漏的是肾精。所以骨头的外观粗壮还是干瘪与否，我们可以判断出内部的脑髓骨髓和脊髓的多和少，这就是骨之外形，耳之髓之内满，对不对？哎，那这和中风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有关系。所以中风病人久而卧床会得骨质疏松，你得骨质疏松的时候你中风好不了。为啥？主骨生髓，骨头是来保护髓的，髓是来什么的，滋养骨头的。你挣钱了买车，车是来开的啊！现在人好家伙，挣钱买车是吧，今儿打蜡明儿贴膜后保护后改装啊，车呢搁那个洗车店刷车，人自己搁太阳底下晒。我说那车是你亲爹呀、啊、车是来开的，是不是？车是个交通工具给你用的，不是给你伺候的，对不对？那么骨和髓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骨头是保护髓的， 是不是啊？髓是来滋养骨头的，你老去养骨头，髓都空了有什么用啊？所以人是先得骨质疏松还是先得脑萎缩呀？人一定是先得骨质疏松后得脑萎缩，因为骨髓比骨头更重要，这是人的自然选择，对不对？所以人呢，从小到大的时候是胳膊腿先能走道先能爬，大脑后发育，而人到老了老化的时候是先是头重脚轻，胳膊腿不好使，完了才是老年痴呆脑糊涂不认人了，对不对？所以说他的衰老是从脚上胳膊腿上从骨头上开始，最后衰老到脑髓的。那么反而也可以推论出来，所有的脑萎缩、脑髓空虚、脊髓空虚、骨髓空虚的病人，骨头一定提前就萎缩了。所以我们吃杜仲，好多人把它当钙片了，不对，它是骨和髓同补的。因为啥？因为它是补肾的。杜仲骨髓补，杜仲补肾，骨髓补补骨，而骨髓补补骨的角度也是让肾精去养完髓再去养骨头。所以有形之物为下品，无形之物为上品。那么有人问我，是植物钙加硫酸软骨素好呢，还是骨髓补好呢？我说肾精好。你有了充足的肾精，你骨髓补也不用吃，无籽粉也不用吃，软骨素也不用吃，你骨头长得也好。因为肾精它包括了这个全面，这是人天生的本能之所在。那么你天生本能不足了怎么办？你就要以补肾精为主，补那个骨头的原材料硫酸软骨素还是植物钙作为辅助。就是盖房子没砖没瓦不行，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反过来，有了米，有了米你就都能做成皇宫御宴吗？有了砖和瓦你就都能盖成宫殿吗？你还得看那师傅有没有功夫，对不对？所以肾者叫坐将之官。什么叫坐将之官？我在《黄帝内经文化》里边给大家说过，坐将者古文当中又叫将座，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和建筑师。所以这也是肾为人体先天之本的关键，也就是说把人看作一个宫殿。那么你这个肾，这个将座之官是啥？是工程师，叫总设计师，又是建筑师，是盖房子的。你这东西没设计好你就盖歪歪了，你设计好了干活那个不行，就盖成危楼了，就成豆腐渣工程了。这就是人生能不能长寿在于肾的道理。所以中风后遗症的核心在于心肾的调节，而骨骼的恢复和变化，你这骨头长得怎么样，是不是啊？我说脑萎缩能好，好多人说大夫说好不了，脑萎缩能不能好，关键在于你康复的及不及时，关键在于你方向方法得不得当，只此而已。